阿弥陀佛。今天要讲这个道理即成真实，好，那么就是课本的第三页，好，云何道理即成真实？那么道理即成真实呢，分成三科，啊，第一科就是真问，就是问说什么叫做道理即成真实。那么第二科就要解释。那么第三科就结束，好，把它做一个总结。啊，那这是第一科问，什么叫道理即成真实？那么答的时候呢，说为诸智者有道理义，啊，就解释什么是道理即成真实。那么解释道理即成真实的时候呢，它分成两科，啊，第一科叫做有道理义，第二科是证成道理义。那么诸智者有道理义，就是讲，就是第一科有道理义。我们先略说一下道理即成真实，它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前面讲了世间即成真实，那么世间即成真实呢，也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哦，就是骗机所知。那么，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世间即成真实的世界，没有学习佛法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解脱，啊，就无法解脱了。所以，道理即成真实呢，要讲的就是学习佛法这件事情。学习佛法，如理思维这件事。可是我们看，大乘佛法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广度众生，啊，讲究的是广度众生。所以呢，当我们要弘化这个佛法，到了一个区域的地区的时候，要度这些众生的时候，你就要怎么样呢？寒舍这一区的风俗习惯，你要跟他做朋友嘛，你要跟他同化嘛，然后才能什么？才能教导。所以，印度的佛法传到中国来，就要跟中国的文化开始融合，跟中国的民俗要融合。跟中国的宗教要融合。同样的，佛法到了什么西藏，也是一样的情形。传到韩国一样，传到日本还是这样。今天到了美国，佛法也要什么本土化、美国化。所以你仔细观察佛像。每一个区域那边人所造出来的佛像，都是当地人所认为最圆满的相貌。所以，当我们看到泰国的佛像，觉得哎奇怪，为什么嘴巴这边尖尖的，下巴尖尖的？中国人讲究的这个什么佛像是什么圆满？这边要什么？要方要圆啊？这个下巴这边。所以在我们看泰国地区的佛像，就好像不是这么圆满。那泰国人看我们也是一样。那这就是说明了什么？佛法到了一个地区的时候，因为要弘扬，就必须跟当地本土化。那本土化的结果就产生什么？它要包容。所以很多本土不是佛法的东西，就被融入佛教里头、佛法里头，就被融入了。那么，经过这么几千年的变化，那我请问各位，中国佛教里头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佛法？有多少不是佛法？你在融摄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融摄你啊。这是交流啊， 不是单方面的，你认为你在净化它的时候，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就是它在染污你啊。可是在我们容色的方便当中，在当时是方便，当时的主事大德们做这些方便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了知，他们可以了知，但是一代一代传下来，这些祖师大门德走了，下面的人怎么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佛法，什么不是佛法？中国又经过三武一宗的灭法的这个事情以后，中国还剩下多少佛法？我们传统留下来的这一套佛法里头还有多少有佛法的味道？我们每天所谓的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佛法，有多少是真正释迦牟尼佛要教导我们学习的佛法？所以我们应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能力分别什么是佛法，什么不是佛法？上次讲自他圆满，哎，运气不错，生到中国，碰到佛法，啊，也碰到了。可是呢，因为没有能力分辨，那每天所作所为，结果都不是佛法，那怎么办？做了一辈子佛教徒，出家戒拉一讲五六十年，可是所作所为都不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导的这一套，都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一套，那我们算不算是佛教徒？我们算不算是佛教徒？对不对？所以就想说，我们说我们含摄别的宗教，那我们也这样看，别的宗教也含摄我们嘛，是不是？啊，一贯道也把佛法拿进去了，是不是？他更厉害啊，五教合一啊，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孔子啊，耶和华、穆罕默德，啊，这一些老子，全部都是无极老母派下来的，来度化众生的一个样板而已，也就是他把佛教放到他的下面的一支了。那我们佛教徒到底怎么想这件事情？所以不学习佛法，你不深入的学习，不把道理搞清楚，你不能算是佛教徒，你是糊里糊涂而已。糊里糊涂的做了一辈子佛教徒，然后呢完全不知道佛法是什么，这不是很可惜吗？所以道理即成真实，他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要学的佛法。好，为诸智者有道理义。我们看那个讲义二哈，讲义二的第四项，同时你在看那个课本的第三哈，课本的第三从上面数下来，他写的诸智者有道理义啊。那么这边呢本来有一段文，就是这个讲义的第四项的文，那这边课本里漏掉了，就是第四项为诸智者有道理义者，此中道理具有四种，为观待道理、作用道理、证成道理、法尔道理。诸无漏胜正真实义，随所施设 道理相应，名诸智诸智者有道理义。啊，这一段文应该是在那个课本上，哎，第三页那个文的下面。啊，诸智者有道理义下面，请把它补进去啊。那么我们就依这个讲义二的第四个来解释什么叫做诸智者有道理义。此中道理具有四种，为观待道理、作用道理、证成道理、法尔道理。我现在解释这四种道理，就用讲义二的第五项四种道理，好，这是在《瑜伽师地论》卷25引来的文，来解释这四种道理。好，云何以称量形象，依正道理，思维诸运相应言教？好，这是提出一个问题。云何以称量形象，依正道理，思维诸运相应言教？什么叫做称量形象？形象就是指运、处、界等诸行的相貌，谓之形象。什么叫做称量形象？称呢，就是相称的意思。量是什么？量是我们对境界的观察。我们的心对境界的观察，如果是正确的，就是量。所以称量呢，就是说你的观察是正确的。如果是错误的，就是非量。错误的就是非量。所以呢，称量形象就是说，我们对于运、处、界这诸行形象的观察，怎么样能够得到正确无误的结果？得到它的量。依正道理，依就是符合，正道理就是佛所证悟的道理，就是真理。如果你的观察是正确的，它能够符合佛所证悟的道理的话呢，符合真理就是依正道理。思维诸运相应言教，什么叫做诸运相应言教？释迦牟尼佛他已经证悟了诸运的真实的相貌，然后呢，他安立了相应的语言的文字来全表这诸运的形象。那我们凡夫呢，也能够依照佛所安立的语言文字来学习，以后呢，可以根据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教呢，理解佛所证悟的诸运的道理。那么我们这种学习呢，就叫做思维诸运相应言教。但是注意一点，凡是一落入语言文字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分别心呢有问题，是虚妄分别，所以一落入语言文字，佛安立的是正确的，但是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可能就会出错，因为我们可能误解佛的意思，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所以他这边提问说，怎么样的思维佛所安立的诸运相应言教的这些言教呢，才能正确无误的观察诸运而符合真理，而符合真理。提出这个问题来，叫做云何以称量形象，依正道理，思维诸运相应言教。那么回答是什么呢？为依四道理误导观察。就是呢，瑜伽师地论他提出来，他说你照着这四种道理呢，如果来观察这个佛所教导的相应言教的时候呢，就能够无颠倒的正确的了解什么是运、什么是处、什么是界的法相，而能够了解运、处、界的真实相貌。所以说为依四道理误导观察。那么第一个是观待道理，他说云何名为观待道理，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观待道理？回答说， 为略说有二种冠带，一升起冠带，二施设冠带。冠带道理呢，讲两种冠带道理，一个叫做升起冠带，一个叫做施设冠带。我们先讲第一个升起冠带。这个讲一二的第二页哈，升起冠带。升起冠带者，为由诸因诸缘势力升起诸运，此运升起要当冠带诸因诸缘。好，这解释什么叫做升起冠带。诸运本来是没有的，本来是没有的，但是呢，当它升起的时候呢，就有了。但是诸运的升起不是他自己本身能够升起来，他本身没有力量升起来，他是靠什么呢？是靠诸因诸缘的力量才能升起。所以说为由诸因诸缘势力升起诸运，要靠因跟缘的力量才能够升起运来。诸因就是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这一法的自己本身的种子，是指的是清因缘。诸缘呢，就是指他缘，外面来帮忙的缘，也就是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由这四缘的势力呢，才升起了诸运，叫做由诸因诸缘势力升起诸运。此运升起要当冠带诸因诸缘。此运升起，啊，升起的运是果，是果法。要当，这个当是什么意思？当有两个解释，当就是即呀，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个即呀，即的意思。那么第一个当就是指当下即时，就在那个时间，也就是运法升起的那一刹那，叫做当，也就是这个果法升起的这一刻叫做当。第二个当又是什么意思？我们刚刚讲即是相即的意思，相即的意思。我们刚刚讲诸运是由四缘升起来的，因缘、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这四缘升起。这四缘中呢，因缘、增上缘、所缘缘都是同时的一刹那，跟这个运法升起的时候是同时一刹那，是同一刹那，是同时因果。等无间缘呢是什么？是 前一刹那心为现在这一刹那法升起的什么等无间缘，它的引导因，它是相即的。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中间没有间隔，相即的。所以呢，这个当有什么当下的意思，也有相即的意思，由此而升起诸运。所以要当冠带诸因诸缘。什么叫冠带诸因诸缘？冠是什么意思？冠就是对的意思，啊，对面的对。诸运是果，果要升起，一定有它相对的什么因。这个因是清因，这个就是观的意思，就是它的清因缘，就是观的意思。你诸因诸缘要升起诸运的时候呢，一定要观带。观指的是要观带清，要观其清因。带是借的意思，果升起除了要这个清因缘以外，还要借着他缘的力量。好，我们刚刚讲了要什么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的力量，这个就是带，还要借着他缘的力才能升起什么诸运。所以此运升起要当冠带诸因诸缘才能够升起，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升起冠带。其实讲的就是什么？就是缘起法。 就是一切法是缘起的，是不是？就是依他起。好，那我们再解释第二个观带，叫做施设观带，为由名声、具声、闻声施设诸蕴。这是说诸蕴的施设。啊，诸蕴升起的时候是离言的，诸蕴本身是没有什么名字的，是没有名句闻声的。但是呢，为了我们要能够了解，要能够沟通，所以呢，要施设诸蕴，就安立了名字。我们的事才能在靠着这个名字所安立的名字呢，了别这诸蕴的什么自性自相跟诸蕴的种种差别。哎，所以要依着名句闻声，才能来施设诸蕴。所以说，为由名声、具声、闻声施设此蕴。此蕴施设要观待名句闻声，要当观待名句闻声。由于要依止名句闻声，才能完成这个诸蕴的施设假立。所以呢，诸蕴施设所施设的这个诸蕴的这个呢，当体就是什么？名句闻声而已，并不是诸蕴的本身。就是名句闻声，只是名字而已。离开了这个名句闻声，就没有什么，就没有这诸蕴的施设。所以说，此蕴施设要观待名句闻声。这个就是什么？施设观待。这个就是施设观待。是名于蕴升起观待，施设观待。所以呢，诸蕴升起观待诸因诸缘。这个叫做升起观待，诸蕴施设观待名句闻声，这个就叫施设观待。即使升起观待、施设观待、升起诸蕴、施设诸蕴，说明道理一切方便。我们讲升起观待就是借着诸因诸缘，施设观待就是借着什么名句闻声。那么呢，升起诸蕴呢，就是由诸因诸缘的势力啊，你借着诸因诸缘的势力呢，就升起了这个诸蕴呢，就显现出来了啊，叫做升起诸蕴，这个就是升起观待。施设观待呢，就是借着这个名句闻声的安立假安立呢，就施设了诸蕴，诸蕴的施设就完成了，这个叫做施设观待。说明道理一切方便。所以升起观待、施设观待这两种观待道理呢，如果修瑜伽者呢，依着这两种道理来思维诸蕴相应言教，就可以正确的理解佛所说的什么无蕴缘起的道理，就可以了解佛说的无蕴缘起的道理。那么就可以了解无蕴它的诸法的实相是什么，是正道理。所以观待道理呢，是修瑜伽者呢，与诸蕴相应言教相应的什么方便，能正确了解佛说五蕴言教的方便。是故说为观待道理，这个就是观待道理。好，这就是四种道理里头的观待道理。所以观待道理就是说两个，第一个缘起法，第二个缘起法的什么名字的施设。那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两个很熟悉？这两个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升起观待是不是就在告诉我们不特伽罗无我？施设观待是不是就是告诉我们法无我？对吧？我们前面有学过吗？所以观待道理就是告诉我们二无我的道理。所以你学习佛法的时候，看到佛经里头讲到蕴处界这些道理的时候，就是在告诉你什么缘起的道理，告诉你不特伽罗无我，告诉你法无我。你这样子去理解，就能够了解佛所说的道理是什么。讲完了第一个道理，现在讲第二个道理。云何名为作用道理？问说什么叫做作用道理呢？为诸蕴生已 由次缘故，有次作用，各个差别。我们前面升起冠带讲了，诸因诸缘具足的势力之下，诸蕴它升起来了。这一法升起来的时候呢，由次缘故，有次作用，各个差别。唯识学里讲的缘起，强调的是分别自性缘起，就是每一法它升起的时候呢，一定有它的什么自己的种子作为它的清因缘。所以为什么眼根跟耳根不一样，它们都是根，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眼根有眼根的自种子，耳根有耳根自己的种子，因为种子不同，所以生出来的什么法也不一样。所以由次缘故，有次作用，各个差别。我们也讲有次种子，它是不是能够自己就生起来呢？不行，它还要有什么，有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所以呢，能够升起这一法的清因缘跟相伴的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这就是这一法升起来的什么自缘。所以说由次缘故，就强调这四个缘。但是真正强调的是在清因缘，真正强调的是它的自种子清因缘，所以各法才会有什么下面讲各个差别，有自作用，各个差别。好，有自作用，因为自缘不同，因为清因缘不同，所以诸法升起以后呢也不一样，不一样的诸法呢它显现出来的作用也就不一样了。所以眼根有眼根的作用，耳根有耳根的作用，鼻根有鼻根它的作用，每一根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okay， 各个差别。所以呢法不一样，它的作用也就不一样，那么作用跟作用之间呢就有什么各种不同的差别相出来了，所以叫做各个差别。好，下面举例说明呢，为眼能见色，耳能闻声，鼻能嗅香，舌能尝味，身能觉触，意能疗法。这边就是举例说以六根六尘来显示六识的作用，来说明什么呢，由自缘故，有自作用，各个差别。他先举出来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是六识的具有一，还是六识具有一，是他的增上缘，是六识的增上缘。眼能借色，是说依着眼根升起的眼识能够见到色尘的作用，为之眼能见色。所以真正能够见的是什么，是眼识。但是呢眼识的升起一定要依赖什么，眼根做它的具有一，依赖色尘做它的所缘缘。哎，所以一个增上缘，一个所缘缘，还有前一念的眼识做它的什么等无间缘，这个时候眼识才能升起，才能眼能见色。那耳能闻声，就是依着耳根为增上缘呢升起耳识，能够呢有闻的作用，来听闻什么呢，听闻声尘，哎，听闻声尘。那么鼻能嗅香，舌能尝味，身能觉触，都是一样都依着这个根为具有一，为增上缘，而能够升起嗅尝觉的作用。好，那他们呢来觉到什么呢，觉到他们所相应的尘法。好，鼻相应的尘就是香，舌相应尘相应的就是味，身能相应的就是触。好，来产生这些作用。色为眼境，为眼所行，乃至法为意境，为意所行。六识升起必有所缘缘，所以在此举例六识相应的六尘以说明自缘。色为眼境，色尘为眼根的境，为眼所行，为眼识所行。好，色尘是眼根的境界，眼根能在色尘上活动而发出眼识，叫做色为眼境，为眼所行。乃至法为意境，为意所行，声香味触法尘都是各自相应的根的什么境界。耳鼻舌身意根呢在相应沉浸上活动的时候呢就能够发出识的作用，而这 六世呢各个不同，啊，各个不同，所以说有各个的差别。所以说色为眼镜为眼所行，乃至法为意境为意所行。在佛教界，佛教上面有不同的派系，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对于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够有见的作用，他有不同的意见。有根见派跟事见派。根见派的意见就是说，能够对境界发生认识作用的是根，啊，譬如说眼能见色，为什么眼能见色？是因为眼根它能够认识这个色尘，啊，所以有眼根发生观照的作用，就能够见到了色尘。那其他的五根也是一样。那这是根见派，就是说是由眼根来产生作用，见到了相应的惩罚。那么这有点就是像我们讲的唯物主义，是由物质来产生、来主控、产生认识的作用。那么事件派呢，他的意见呢不同，他认为能够认识境界的是事，不是根。但是呢，根是事要升起的什么一个很强的增上缘，一定要有根，依着这个根才能升起事而产生认识作用。虽然它是强力的增上缘，但是真正能够发生这个认识作用的是事而不是根。所以呢，事件派是强调在什么，在心，就比较偏重于唯心的想法，哎，那么唯识中的 思想呢是属于事件派的，啊，属于事件派。他认为根境都是色法，那么呢，认识的作用是以心法为主的，而不是色法。色法只是什么心法升起来的什么他缘而已。真正呢，事的升起最主要的是要有什么那个事的自己的种子为清音缘，再配合他缘，然后一刹那事升起。好，自变见相而分，而自变自缘呢，升起了见闻觉知的作用。这是唯识呢他的事件派的讲法，那我们这边呢也就是采用什么事件派的讲法。所以能够有认识作用的是什么？是事，不是根。或复所于如是等类于比比法别别作用，当知一耳。除了六识的作用之外，其余原生法也是这样的。那么举例呢，这个与其原生法呢就是什么，当诸事生起来，它有相应的心所法，啊，作意处受想思五片行，啊，或者特别相应的行法，每一法都有自己的作用。作意引心取境，啊，它有它自己的作用。处三合合，它有它的作用。想了相，受领纳，思造作，每一法都有它自己本身的作用，也都是有什么自己的种子产生的。所以说于比比法别别作用，当知一耳，都是一样，都是有自己的种子作为清因缘，再配合他缘合合，因缘合合而生起来这一法。即使诸法个别作用，所有道理于学方便皆说明为作用道理。所以当你思维诸运相应言教，言教中说诸法有个别的种种作用的时候，你就要依照什么作用道理来思维来观察了。思维观察什么？思维观察所谓的作用也是缘起法，不是真的，对不对？事生起来的时候它产生认识的作用，这个认识的作用是依事而什么安立出来的，所以它也是缘起的。那么由于诸法的自种子跟缘不同呢，显现的作用也就各个差别不同，这个叫做作用道理。这样子呢，你就不会误认什么呢，讲到作用认为有真实的作用存在，不会误认为有真实的作用存在，而能够符合诸法的实相，没有真实的作用都是缘起的，这样子就能正确了解佛的言教。好，这是讲作用道理。所以第一个观待道理，第二个作用道理，都是在讲什么 缘起法。啊，其实缘起法就是什么？佛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研究。好，我们作用道理说，诸蕴升起有自作用。哎，就是蕴升起来了，它有作用，有自作用嘛，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在论经上也讲到什么？没有作用啊，作用都是假的，没有作用。那我怎么解释呢？好，我就引了下面这一个句子来解释，什么叫做有作用，什么叫做无作用。诸行皆刹挪，住上无旷用，即说彼生起，为用为作者。这是瑜伽卷十六讲到这个圣意加托中的一个偈子。圣意加托整个这一篇呢，都是在讲无我观，非常详细的讲解无我观，啊，第十六卷。所以各位如果有空的话呢，好好的学习一下这样子，这个无我观。学完以后，你对无我观就会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啊，经常的这样思维呢，以后修观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用了。诸行皆刹挪，住上无旷用。这个说明呢，诸法都没有用。这个说明无用。诸行就是指的什么？一切有为法。我们刚刚讲了运出界，啊，这一切有为法呢，都是依他的原生法，啊，都是缘起法。我们前面一开始今天上课讲到了刹挪生灭，说了因缘和合的时候，一刹挪，你自种子配合他缘，这个时候呢，而升起了什么诸行的现行法显现出来，同时呢又熏成了新的种子，哎，同时熏成了新的种子。但是我们观察，不论你是能生的自种子，然后配合这自种子的他缘，跟你现在的这个所生出来的现行法，都是在这一刹挪，它不能移转到下一刹挪，不能讲一旦到下一刹挪，所以说是什么无住啊？我们说住上无嘛，哎，住都没有，是无住的。无住当然也就没有用了，哎，这一法都不能住，它怎么会有作用呢？所以无用是这么解释的。请各位看一下讲义下面这个图，啊，讲义二这个下面这个图十啊。这个图十呢，我把它分成三个刹挪，前一刹挪，现在的这一刹挪，还有后面这一刹挪。也就是在法在发生的时候，先看同时因果，诸行皆刹挪，看这个同时因果。在前一刹挪这一刹挪的时候呢，第一个法呢显现了，法一显现了，它是有什么呢？法一的种子，啊，现行生出法一来，同时又熏成了什么新的种子。这是同时因果。那么第二刹挪的时候是法二，这个时候呢，法二的种子呢现行，升起了什么法二，然后呢又熏成了新的种子。那么第三刹挪后一刹挪的时候呢，我们称它为法三，它也是自种子因缘和合现行生出了法三，同时又熏成了什么新种子。啊，这是同时因果。所谓同时因果，就是在这一刹挪之间呢，种子生现行。这个因果现行熏种子，这个因果呢完成了，同时完成。好，那你看旁边讲的一个意识因果，就是没有现行的这个种子，在第一刹挪的时候它是种子，然后呢它怎么样呢，到了第二刹挪，现在这一刹挪，然后呢再到第三刹挪后面那一刹挪。那么第一刹挪的这个种子为因，它受到了什么烦恼的滋润，变成现在这一刹挪的种子。那如果它又没有现行，在这个时候它没有现行的话，因缘不合它没有现行的时候呢，它又变成下一刹挪的因，受到了什么法的滋润，又变成下一刹挪的种子。所以种子在阿赖耶识中不会灭绝，它就是不停的在变换当中， 他在每一刹那又受到现行法的什么杂染法的滋润，他本身也会变化，他本身也产生了变化。但是呢，他只要不现行，他永远存在，他不会什么就没有了，就是一刹那一刹那他就什么改变改变，但是呢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到他现行为止。那么这个就是呢一刹那一刹那法的相貌。好，但是法生起来，我们讲它有什么生住意灭四个相。好，那我们把生住意灭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生。我们看现在这一刹那这个法呢，看那个生底下它是有，前一刹那它没有，就是前一刹那的法它自然灭坏了，现在这一刹那的法在前一刹那的时候它是没有的，它没有升起，它是没有的。到了现在这一刹那，它因缘和合，同时因果那边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它这个法二成熟了，它现行了，它有了自信，什么升起了，这个法二的自信就升起了。所以法二在现在这一刹那它什么升起来了，但是呢在前一刹那的时候呢它是没有的，它没有升起。所以所谓的生是前一刹那没有，现在这一刹那有了，叫做生。好，这是一个关系，所以讲生的时候要牵扯到两刹那。好，什么是住？住的时候就只讲现在这一刹那，这个法升起了还没有灭掉的时候就叫做住，也就是法的升起就叫做住，这个相貌就叫做住。所以我们讲住上无旷用，这一刹那它升起了是什么缘起的升起，所以它没有真实的住，它只是缘起法的住而已。缘起法是有的，但是呢它没有真实性，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法在那一刹那升起住在那个地方，不是，是一个缘起法。什么叫意？意就是前一刹那这一法升起的这一法跟前一刹那的法一，好，这一刹那是法二，前一刹那是法一，法一跟法二的不一样，法一跟法二的对比中间不相同，叫做意。不相同叫做意。我们上次前几堂课有讲过，意有两种，变异性，对吧？一种是相似的，异性变异性；一种是什么？变性变异性，是什么不相似的？好，比如说你现在头发是黑的，下一刹那变白了，这个不相似。好，伍子胥过昭关，头发一下变白了。这个不相似的，这也是一种变异。还有一种变异是相似的，这一刹那头发是黑的，下一刹那还是在这边还是黑的，但是呢这一刹那的头发已经不是前一刹那的头发了，这个也是异。什么叫做灭？灭的话就牵扯到又牵扯到两刹那，就是现在这一刹那是有，到了下一刹那这一法就没有了，它灭坏了，这个叫做灭。所以这一刹那法是有的，到了第三刹那下一刹那这个法不存在了，这个叫做灭。所以法的生住异灭是这样定义出来的，也就是都是由缘起法的一个显现，所以生住异灭都没有真实性，从来没有一法真实的升起，从来没有一法真实的住，从来没有一法是真实的变异，从来没有一法真实的灭除，因为根本就没有，一切都是缘起的，根本都没有真实的。所以说诸行皆刹那，住上无旷用。好，我们怎么解释这个作用？我们把作用解释一下。作用有三种作用，当然作用有很多，但是一般归纳起来呢有三种主要的作用。第一种叫做宅主用，这边就是引了那个圣依加托，所以有兴趣回去看看圣依加托。第二种用叫做作者用，第三种用叫做受者用。这三种用呢相对应的话呢是有三种我执的形象存在。第一个宅主用，就是在五蕴的自体升起的时候，因缘和合了，这一法升起的时候呢，执着在五蕴上面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而能够摄持五蕴的主体，它能够支配主宰这个五蕴，就是宅主。 无蕴是生灭的，但是呢在这个无蕴上面有一个不生不灭能够控制主宰五蕴的真实体在那个地方，而从这个宅主产生的作用就叫做宅主用。好，这是宅主用，所以这个用还是要一体才会有的，所以体相用一体才会有用。第二个作者用，什么叫作者用？六根对六境发生认识作用上面呢，即指有一个能作的真实的主体，实际上是六根对六尘，然后呢升起了六识产生的认识的作用，但是呢却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认为有一个能作者发生了认识的作用，叫做作者用。有一个能作者的主体，它能够产生业用。那么第三个受者用是什么呢？这是从我们所造的业因成熟而得这个一手果报体上面，记着有一个什么呢？能够受果报的主体，它能享受什么？你过去作业现在成熟了，这个主体它能够享受这个果报。哎，那么这个主体呢，由这个主体所产生出来享受果报的作用呢，叫做受者用。有一个主体它能享受这一切果报，所以这一切果报是什么因缘的，但是呢由这个主体来享受它。所以这三者呢，宅主用、作者用、受者用，都是在即时的有一个长恒住不变异的主体，而能产生作用的主体在那边。那这都是什么？都是我执，都是我执。所以说真相是什么？诸行皆刹那，一刹那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不论是种、现行法还有这个相伴的他缘，都是变化不住的，都是变化不住的，没有常住不变的主体。这一切都是缘起法，没有这个主体存在，没有这三种作用的存在，没有宅主用，没有作者用，没有受者用，主体没有，作用也就没有了。哎，所以呢由这个道理来讲，什么缘起的道理来讲，诸法无用。那么怎么说它有用呢？即说彼生起为用为作者。诸法无用为何说有用转？即说彼生起为用为作者，彼是指诸行啊，运诸界是升起的诸行啊。好，举例来说明呢，举眼，我们用眼根来说明好了。眼根色尘眼识都是缘起法，一刹那眼识升起，它必然要依着眼根为真上缘，色尘为所缘缘，所以要依着六根六尘才能升起六识。那这六识一升起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认识的作用。由此说呢，六识自种子即六根六尘为因为缘，才能够升起六识这个果法来。那么六识这个果法升起的时候呢，它有一个什么了别的特性啊？识的特性就是了别。所以当六识这个果法升起来的时候呢，这个了别性就产生了，就产生了一个认识沉浸的作用，感觉我们认为说有一个认识在那个地方，就是这个了别性产生了，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作用。所以说有作用就是依着六识而假说的，依着六识的认识作用而假说的，说有作用，实际上呢都是缘起法，没有真实的作用。而说它有作用的是说它有什么？有缘起的假说的作用，依着什么？依着法而安立出来的假的作用。所以说有用是在世俗地上假说，说无用是在圣义地上面说的，这个是说什么有用跟无用。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你去看那个无我观那边就很简单了，就很简单了。它一切都是照世俗地、照圣义地来讲，在世俗地上说有，在圣义地上说无，而实际上呢，不管世俗圣义呢，到最后就是缘起法，一切都是缘起的。云何名为正成道理？现在讲四道理的第三个正成道理。什么是正成道理？ 圣城道理就是说，我们凡夫呢不能够现观诸法的真相，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现观诸法的真相。那么我们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只能够学习，啊，学习所佛所安立的什么言教。根据这样的学习呢，来检验，来证明，来了解这世间的真相，而成就法住智。而成就法住智，所以正成道理就是说法住智的成就。啊，为一切运皆是无常，众缘所生，苦空无我。为一切运就是舍受想行识，这一切有为法，啊，皆是无常。皆是无常的这个常呢，是指的是不变常，啊，不是相续常的常，是指的是不变常，就是它不是每一刹那都是不变化的。一切有为法是因缘生的，所以它是刹那刹那相续不断的变化。我们刚刚讲诸行皆刹那，而且它不能不变，因为什么？它每一刹那它的自种子也变了，它的他缘也变了，所以生起来的法也是什么变了。所以说这一切法呢，刹那刹那都是在变化当中，所以说皆是无常，它不能不变的，哎，它是无常的。众缘所生，说这一切运都是众缘所生，就是说明了诸运是有为法的升起，是依止因缘、增上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四缘合合而升起的，叫做众缘所生。苦，为一切运皆苦，诸运都是从什么？从惑业所生的，从烦恼跟业而生的。那么诸运升起来的时候呢，又去什么？造作了烦恼业，所以呢就这样子轮回生死。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的生命体是什么？毒热慵，对不对？我们上次又讲了，我们的生命体是什么？是戏论，是吧？用毒热慵跟戏论来比喻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体。所以呢，诸运它本身的自性就是烦恼。为什么是毒热慵？因为它是烦恼生出来的嘛。为什么它是戏论？它是烦恼生出来的。所以呢，它自性就是苦，它本身就是苦的。所以它每一刹那，你再怎么变换，它都是苦，它不可能变成乐的。但是呢，它是一味苦相，可是显现在外面的相貌有三种，哪三种呢？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三种相貌。所以让我们感觉好像有苦有乐，但是实际上呢只是一个苦而已，因为它自性是苦。所以呢说苦受呢就是苦苦，乐受呢就是坏苦，不苦不乐受呢就是行苦，因为自性是苦，诸法的自性是苦。那么怎么讲一切运都是空呢？我们刚刚讲诸缘生法是没有宅者，没有宅主，没有作者，没有什么受者，这个实有的主体在那边的。但是在流转中呢，因果决定，你造了什么因就会得什么果，这个是决定的，哎，这个是决定的，不相杂乱。不会说我今天做了好事以后得到坏的果，不会说我今天做到坏事以后得到好的果，不相杂乱，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所以呢显现出来好像有那么个宅主，有那么个作者，有一个受者，一个真实的体在那个地方来控制什么善恶。那么依此这个假象的显现，我们安立了假名，叫做什么？宅主、作者、受者，实在来讲是没有这个主体的。那么没有这个主体就叫做空，没有这个主体，没有这个真实的主体。所以佛法里就一直在破，就是什么破这个真实的主体。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熏习随时都在执着有这么一个真实体在那个地方，有意无意的我们就在执着这件事情。所以呢佛法就讲叫空门呢，我们出家就叫遁入空门呢，以空为门，了解这一切法都是人没有真实性的。啊，再解释无我，为一切运无我。我们前面讲观待道理， 诸运升起，观待诸因诸缘，无有自在。必须有诸因诸缘，才会有诸运的升起，不能自己升起，所以都不自在。他要什么？假借因缘才能升起，观待因缘才能升起。所以呢，五蕴升起似乎有我的象限，但是呢，实在是没有我的。这个就是普特伽罗无我，你必须观待诸因诸缘，没有自在，这就是普特伽罗无我。诸蕴施设要观待明具闻声，依止的这个明具闻声呢，才可以思维观察筹量这个诸蕴。所以呢，依着圣意呢，诸蕴自性是离明言相的觉诸细论，这个就是法无我意，这是法无我意。诸蕴无常，由缘而生，苦空无我。但是我们凡夫没有办法直接观察到这些相貌，所以我们在生死中颠倒流转，颠倒，我们在生死中流转。那么怎么办呢？由三量故如实观察。由三种量来如实观察。这个量我们刚刚讲了，就是对境界有正确的观察，谓之量。由三量故，就是依止这三种正确的观察的方法，可以如实观察，就可以正确如实的观察诸蕴。这边讲正确如实的观察诸蕴，这个如实观察呢，不是说圣人的直接的观对法的直接的观到法的真相，而是说依着这三种量来观察，能够引发圣人的现观，所以他们也称为如实观察。所以这个智教量、现量、比量这三量呢，也称为如实观察，也称为如实观察。所以说，未由智教量故，由现量、由比量故。这个三量就是什么呢？智教量，佛菩萨及圣人所教导的，然后佛说的是什么？最高的、最胜的依止。现量，当下现前，不是错乱，而直接的了知境界，谓之什么？现量。比量就是根据已知的境界来推度未知的境界，这是间接的了知。我们后面会解释，这三量会做一个详细的解释。由此三量证验道理，依着这三种量来检验证明无常、缘生、苦、空、无我的道理。诸有智者心正直受，安置成立。诸有智者就是呢，学习佛法的人，如果我们能够依照三量来验证无常的道理、苦的道理、空的道理、无我的道理、缘起的道理，那么呢，就算是什么有智慧的人了。我们下面会列举八种智慧智者的相貌。好，心正直受，安置成立。根据这三量呢，我们来观察诸法，能够心能够正确的直受。什么叫直受？就是我们这种修行人呢，对于智教量有尽性增上作意，所以对一切运无常等能够获得决定的智慧。就是佛菩萨的教导的智教量，我们有尽性增上作意，我们能够完全的清净的相信，然后呢，以这个增上作意力呢，能够直受法的相貌。安置，安置是修行人依着限量烁烁的寻思观察一切运无常等道理，经过了现见增上作意，因为你直接的接触到那个境界，借着眼耳鼻舌身意的直接的这个限量感受，然后呢，现见的增上作意力呢，能够获得正见，这个叫做安置。成立是修行人呢，依照比量寻思观察，烁烁的寻思观察诸蕴无常等道理，由比度增上作意力，决定圣解，得到决定的圣解。比量虽然不能直接的观察，它要经过推度，但是比量其实是最重要的。比量是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在后来的修止观，完全是在用比量的方法，然后引发什么？引发限量智，在定中引发限量智，所以这个比量是非常重要的。那比量怎么来？从学习佛法来。 从学习佛法来。所以从这三量的寻思观察获得决定的法住智，所以说那心能够什么心正直受安置成立，为一切运皆无常性，众缘生性苦性空性及无我性。本来诸运都是什么无常，众缘所生，苦空无我的啊，这是诸运的相貌。那么我们经过了这三量的观察，我们确认了法的共相就是这样，一切运就是无常，所以呢叫做无常性。有了这个正确的智慧叫做性，知道了什么这一切运都是什么众缘生，所以它是众缘生性，有了这个智慧叫众缘生性，苦性空性及无我性也是这个道理，得到了这种智慧，这种呢法住智，法住智非常的重要，要学习了佛法我们才能够修止观，才能够得到正量的智慧。所以说不学佛法，我就是坐到那边眼睛闭起来两腿一盘，就是坐到那边啊，就是念个佛号念一辈子啊，念个大悲咒念一辈子就能够见佛闻法啊，见能够见佛闻法是对的，但是呢就能够见到真如不对，没有办法。昨天我一个可以算徒弟了啊，来见我，他就是很高兴在经上看到了啊一句话，就是啊好像是文殊般若什么经吧，你看他说持名念佛 OK 专心的持名念佛，好像是八个字，不是完全记的意思，就是要专心的持名念佛，这就是般若。哦，他来见我高兴得不得了，终于打倒智道法师了，你说了嘛对不对？然后呢我说好，那么请你把它查出来嘛，所以我们就上 C-beta 就把一查啊，他就打一打出来了，一查一看这八个字前面一段文后面一段文，我说你真是前一段文也不看后一段文也不看，就看这八个字。前一段文说什么？前一段文说你学习般若成就了以后，你靠着专持名号 OK，那就是说你已经是圣人，已经成了圣道了嘛。那你这时候你专持名号，那名号当然就是般若嘛。你那时候你持什么东西不是般若？是的，所以然后我说你前一段文也不看，后一段文，那就是讲，那你更是讲到说，你持了这个名号以后就能有什么功德，啊，般若的功德全部写出来。所以呢，我们看。要学习不要断章取义，不要断章取义，要看一段文前面也要看后面也要看，把整个看清楚，把意思搞清楚，哎，不要就是取其中八个字然后来跟我，还好我们查了一下，没查的话我不被框了吗？对不对？所以呢一定要学习佛法，哎，我们上次讲这次再重复一遍，圣因是什么？听闻他音，对不对？如理作义嘛，对不对？殊胜的因缘嘛，也是什么静音嘛，最近的因缘嘛。所以一定要学习佛法，要如理作义，这样才能够什么引发你的现观，才能见到诸法实相，才能见到诸法实相。好，讲完了正成道理，如是等名正成道理，这个就是正成道理。那么我们下面讲法尔道理，云何名为法尔道理？什么是法尔道理呢？为何因缘故，即彼诸运如是种类。有时候我们会提出疑问说，哎，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即彼诸运如是种类，为什么诸运呢会是舍受想行识这五种类别呢？为什么不是六运呢？为什么不是七运呢？为什么来个五运呢？为什么不是四运三运呢？啊，为什么是色受想行识五类呢？哎，会有这种问题提出来，啊，这是一种。然后呢，提出第二个问题：诸器世间如是安布？为什么我们住的这个世间是这样子的安置的？为什么地球会是圆的？为什么太阳从东边出来？为什么晚上会有月亮星辰？为什么太阳会发光？为什么五大洲是这样子安排的？ 我们也提出这样的问题，何因缘故地坚为相，水湿为相，火暖为相，风用轻动以为其相？这是第二问，关于四大，为什么地大是坚硬的啊？为什么水大是湿润？为什么火大是暖？为什么风大是轻动？它的相貌是这样子，为什么不是地大是轻动呢？啊，为什么风大不是暖呢？啊，为什么会是地大就是坚硬？啊，提出这个问题来。第三问，何因缘故诸运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这是第三问，就是提出三法印。为什么有为法是无常的？为什么诸法无我，一切有为法无为法中都没有主宰的这个我？为什么是涅槃极境，生灭灭影，其面现前？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诸运不是常的呢？为什么没有一个真实体在那边呢？为什么要得到涅槃才是极境呢？为什么涅槃不是动乱的呢？啊，提出这个问题来。何因缘故色变坏相，受领纳相，想等了相，是了别相？这第四问，问五蕴的形象为何如此。为什么色是变坏相？为什么色法会变坏？为什么受是领纳？为什么想是了相？为什么行是造作？为什么事是了别，不是别的？那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有彼诸法本性因而自性因而法性因而。先解释有彼诸法本性因而，意思是什么？就是诸法从无始以来，它就是显现这个相貌，它本来就是如此，就是缘起法它的本性就是这样。所以说本性因而，你说色为什么会变坏？它色法本身无始以来它就是这样子的啊，这就是它的相貌，它本性就是这样。自性因而，佛亲证了诸法本性以后呢，以语言文字来安立，来表达全表这个法的相貌，然后我们有情就可以依止这个佛安立的语言文字的法呢，将诸法的影像呢安置在心中。好，所以说他的自性因而，佛所施设的名句文称，他自性就是这样。你不必再问说，佛为什么要安立说地是地，水是水？好，为什么要安立无为有为？为什么要安立涅槃啊，生死流转？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安立？因为什么？他自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佛呢依照这个他的本性呢，以语言文字来安立出来，这个叫做自性因而。而语言文字的安立的这个法相呢，这个自性呢，一定要依此诸法的本来如此的法性，就是这个他的本性，这样说叫做法性因而。好，这么解释本性因而、自性因而、法性因而，意思就是诸法生起来就是这样子。那么佛为了让我们知道安立的语言文字，它就是这样安置的。那么呢，它这样子安置呢，一定要有这个法，它才这样安置。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法尔如是，就是这样，你就接受，就是这样子了，就好了。说明道理，于切方便。修于切者，如果遇到这一类疑问的话呢，你就用法尔道理作为解答的方便，不要再去过多的思维，因为什么会升起不如理作意。你不要去思维色为什么会变换，为什么想叫做了相，为什么一定就是五蕴不是六蕴，为什么是什么这个世间是无我的不是有我，不要思维这个这些事情。你要思维的是照佛教导安立的法去思维，这样能够让你见到真相。你去思维这些问题没有益处。你记得吧，经里头有个故事吗？佛有一天在尼连河畔拿起一把沙土，然后跟他徒弟说，是我手上的沙多呢，是河中的沙多？那徒弟说，当然是河里头的沙比较多。所以佛就说，我所说的法就好像是我手中拿的这个泥沙。好，那世间的一切法就好像河中的泥沙有这么多。那么问题就在佛为什么只拿出这一把法，说只说这些法？因为这一些法是可以带领我们通往解脱的道路，讲其他一些有的没的不能让我们解脱，讲缘起法 讲诸法无我，讲到法的真相，能够让我们解脱，得到法住智，照着这个修行可以解脱。所以佛讲这些法，能够对我们有立即的帮助，让我们解脱，在这个世间的苦解脱出来。所以讲这些法，那些可以以法尔道理回答的这些，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就不要再去多想了。或即如是，或亦如是，或非如是，一切皆以法尔为一。我们在思维法义的时候呢，通常呢会有三种结论，就是即如是、亦如是，或者是非如是，这三种。即如是，就是说，第一种就是它就是这样，这个答案就是这样，即如是。亦如是，答案不是这样子的，这个答案不是这样，叫亦如是。或非如是，就是答案不是这样，也不是什么，不是这样，就是两个都把它否定，把第一种、第二种都否定了，叫做非如是。说为什么没有第四种说法？对，为什么不说又是这样又不是这样？这是第四种嘛，对不对？我们把它分析一下嘛，这是第四种嘛，又是这样又不是这样，因为是什么？本身自己矛盾嘛，怎么可能又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所以这种就不提了。好，所以这种就不提了，因为它不存在。那我们举个例子说明即如是、亦如是、非如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法是有，它就是有，它即如是，因为它有，它存在，啊，有，它是即如是。那有的另一边就是非有，就是亦如是，它是不存在的，亦如是。那么又说这法是什么？非有，非非有，它也不是有，它也不是什么，不存在，它不是存在，也不是不存在，它是以缘起的方式存在，不是你所想的真实的存在，也不是你所想的真实的没有，什么都没有，断灭。它是缘起的存在，这个时候讲的就是什么？第三种，非如是，把它双非同时否定掉，否定双方就是非如是。那第四种说的是什么？又是有，又不是有，这个就是不取，矛盾不取。那你就说，那既然你可以双非，能不能再双非呢？再把它两个都否定掉呢？就是说，你说非有，非非有，那能不能讲非非有，非非非有？好，我们一直飞下去嘛。那其实呢，非非有跟非非非有呢，就同于非如是是一样的。你把它双飞来，跟它的道理反过来是一样的，两个非负负得正，对不对？就把它去掉了，那还是在讲一个有一个非有嘛。对，所以佛法里讲，你到时候就是这三种，或即如是，或亦如是，或非如是，一切皆以法尔为一。但是呢，我们要把它否定，采用否定。当我您说有的时候，是说的是缘起有，不是真实有。那为什么要说亦如是，说非有呢？是因为你执着了它是真实有，你犯错了，产生了执着。这个时候呢，我才用非有来否定这个有，说这个有，你认为的实有是不存在，本来是缘起有，但是你认为是实有了。那么这个你认为的实有是不存在的，叫做非有，从即如是变成非如是。好，那么说非有的时候呢，你又认为说那什么都没有，你又认为什么都没有才是正确的，又错掉了。这个时候呢，又把它什么否定掉，说也不是你认为的真实有，也不是你认为的什么都没有，所以是非有非非有，把你这两个什么邪见都什么否定掉，这个时候才是诸法的真实相貌。那么那个就是什么呢？非如是，就是要跳脱我们这个什么，我们的两个什么边界呢？一个是什么真实有的见解，一个是什么断灭的境界，就是要否定这两种见解。一切皆以法尔为一。如果遇到了以上的这四种疑问的时候呢，你就不用再去什么即如是啦、亦如是啦、非如是来分析，根本不用，你就说这是法尔道理，回答它就好了。一切皆归法尔道理，令心安住，令心晓了。这些疑问的答案呢，你都用法尔道理来回答以后呢，这个时候你心就会安住了。因为这些疑问 他的什么？他的自信本来就是这样，诸法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你在这边思维说他为什么这样，这是没有答案的，因为他本来就这样，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你去思维是没有答案的。可是你在上面再思维的时候呢，心就会动了，就会混乱啊，邪气要上冲了。因为什么？你这样思维是没有结果的，你一直思维下去，邪气上冲，心会混乱，引申不如理思维啊，引申不如理思维还是一部分，那可能就是什么，你邪气上冲的话，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精神上面的疾病了。所以呢，要依着法尔道理解答，你心就安住，不再混乱了。这个时候你去思维法义呢，就容易明了。所以这一类的佛法，这一类的问题呢，就不要回答，就是法尔道理。你要去回答的是什么？去思维的是什么？观待道理、作用道理跟证成道理。这样。那么我请问各位，什么是最大的法尔道理？缘起法就是最大的法尔道理，因为它法尔如是，你不能再去说为什么会是缘起的，我们的世间为什么会是缘起的，所以不要去思维说为什么这世间会缘起的，你要思维的是说这诸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它都是缘起的。好，所以这边一定要注意，所以最大的法就是缘起，这也是我们不共外道的，因为外道的缘起是什么，他们的法尔道理是什么，他们法尔道理是上帝，他们的法尔道理是原子，他们的法尔道理是空无。所以我们不同于他们的是，我们的法尔道理是缘起法，讲的真正是缘起法，一切法尔无是，无始以来就是缘起的，没有真实性，没有一个任何真实性产生。对不起，我把下面这一句讲完吧。好，诸无漏胜正真实义，随所施设道理相应，明诸智者有道理义。这个就是讲义的那个讲义二的第一页后面那一句话，第四项啊，第四项诸智者有道理义的第二行，诸无漏胜正真实义。随所施设道理相应，明诸智者有道理义。诸无漏胜，漏就是烦恼，圣人呢已经把这烦恼都断除了，他没有烦恼了，所以叫做无漏胜。正真实义，圣人为什么能断除烦恼呢？因为他已经证入了真实义，那也因为他证入了真实义能够断除烦恼。这边的证就是讲的圣人的处证，不是我们这冥想的这种证，我们讲开悟了，我又开悟了，不是，这边讲的证是直接接触到了诸法真如真实义，这诸法真实的相貌，圣人已经直接的触证了诸法实相，叫做证真实义。随所施设，圣人随着他所证入的真实义呢，施设诸蕴相应言教，这样众生可以依教学习，叫做随所施设。道理相应，有智慧的众生呢，就依着这个四道理呢来思维众人圣人施设的言教，如此就能够无导观察，这样就能够无导观察正确的称量诸法形象，这就是诸法实相的相应，这就是相应的道理相应。明诸智者有道理义，这个就是说叫做诸智者有道理义，也就是我们凡夫有漏的凡夫，根据圣人所施设的言教来思维学习以后所成就的法住智，叫做诸智者有道理义。这个时候呢还没有证入什么诸法实相，只是从圣人的言教中，他的影像教中，我们学习了以后呢产生了影像，产生的什么法住智，这个叫诸智者有道理义。这是说完了呢，这个第一句，说完第一句，诸智者有道理义，解释完了。好，那么今天讲到这里，请问各位有没有问题？ 今天师父讲的最主要就是在那个道理集成真实里面的四种道理啊。那么这个四种道理看起来啊，假如我们以文思修啊三会啊，就是文这个道理集成真实的话，这个道理集成真实到了思所成会呢，因为你还是修所成会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四种道理，这四种道理所说的是思所成会呢，还是修所成会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刚刚讲义里面的第二页那个图啊，就是有意识因果、同时因果，还有一个生住意灭啊。在生住意灭那边呢、啊，有就是意的这边呢、啊，师父画的是说意是前一刹那和现在。现一刹那那个不同啊，就是这是意，可是看起来好像应当是意，应当是因为意变异，就是生成了以后慢慢变异，所以它应当好像是应当是现在这一刹那往后一刹那之间开始变了，所以应当这个现是不是应当现一刹那到后一刹那，而不是前一刹那到现在这一刹那。因为通常讲意是说我现在已经生成的东西是往时间是往后推的，所以是应当是后一刹那。就在图上是不是这样，会不会比较合理啊？这两个问题，谢谢。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哈，就是你讲这个图哈，它这个图的话呢，我们在讲的时候是以现在这一刹那的法的升起来讲法的四个相貌，好，所以呢讲生的时候呢，它的主要是讲说现在法升起了是有的，啊，所以其实呢你生住意灭这边下面都可以写有。那么那现在这个生是有的，那么前一刹那没有，所以相对于前一刹那没有，现在有，以这个现起的这一刹那，现在这一刹那为主，这个一个法的升起呢，说它叫做生，这一法的升起。那么住就是现在这一法呢它存在的时候叫做住。意呢就是现在这一法呢它跟前一刹那不同了，叫做变异。啊，那是以这一法为主，然后说它跟前一刹那不同，那下一法还没升起，所以你不能讲两法的相对应。如果说你到了下一法的时候呢，升起的时候呢，那下一法跟现在这一法呢它就产生了变异了，它是以升起的法为主来解释生住意灭四个相貌。那灭相就是说现在是有，那么呢下一刹那没有了，所以现在是有的，那以现在的这一法来看呢，它到下一刹那就叫灭了，所以是以这个道，这个以他的法，现在这一法的本位来解释这四项，啊，所以会产生这样子的解释的方法。好，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到这四种道理呢，是你说是属于哪一种会？啊，是文所成会呢，思所成会，还是修所成会？这四个道理呢，是通这三会的，啊，通这三会，就是你在文会的时候呢。你就要学习佛法呢，学习佛法呢就有这四种道理呢，就是观待道理，啊，听闻佛，听闻观待道理的佛法，啊，那么听闻作用道理，听闻什么证成道理，那么在闻会的时候就要去思维观察了，啊，就要去思维观察了。那么思会的时候呢，还是做同样的事情，只是呢他的什么智慧高了，因为经过了不停的，啊，我们上次讲到思维筹量观察，经过了随相行、随寻思行、随视察行，慢慢慢慢这样子思维观察呢，智慧变高了，啊，就到了什么思所成会的阶段。这个时候呢，就通常就依于意，法意的意，而不依于这个闻，啊，还是在闻会之后呢，是依闻示意，依着这个闻来解释这个意。那么有了思慧的人呢，他会依着意来看这个文，啊，就是他已经掌握了佛法的真意，然后来看。所以呢，这个即使现在这个文有的时候出来有一些道理是什么文不是太清楚的时候呢，他也能给你解释出来。所以思慧成就的人呢，他通常在解释，你看那个同样的《金刚般若经》，无着菩萨跟世亲菩萨都有解释，但两个人解释他的意趣就不一样了。那你说，哎，两个，一个哥哥跟一个弟弟，哪个对呢？对，都没有错，也就是说他已经掌握了这个意趣，所以呢他来解释的时候呢，是以意趣来解释，而不是只是依着这个文， 也就是文士来解释这个义了。可是在文会的时候呢，你还没有办法掌握这个义，佛法真实的义理，这个时候呢就只好照着文来释义。所以这个时候文会的时候依着文比较多啊，来解这个义。那思维的时候智慧高了，就是这个义已经掌握住了，所以看文的时候呢就依义解文了，哎，这个智慧就不一样了。那么到了修会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你思会成就以后，你去修什么九心住，成就了未道地定，或者成就了舍戒禅啊，或者是那个无舍戒禅，当然非想非非想出定不包括在内啊，你依着这个禅定的力量再做什么思维观察，思维筹量观察，这个时候就是修止观了，这就是修止观了。还是在止中成就了禅定中，在定中做这种观察，哎，你说哎，定定的时候不是心一静性吗？怎么还能思维观察呢？对吧？大家经常会提出这个问题。心一静性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修的时候，心在一个所缘境上面集中精神。但是心一静性这个一是专一的，是你的心的注意力已经专一到一个什么境界了以后，它能时时保持在这个什么高的禅定的境界，它不会什么一下就退掉了。所以会有不同的禅，是说它在这个禅定，他的心已经稳定了，产生了这种稳定的力量。那么在这个力量之中的时候呢，他可以去思维筹量观察法义，做观的作用，他可以有这样的做法。那如果说你说我从初禅到二禅，中间到中间禅，这中间禅又不稳定了，这个时候呢就什么不容易证啊，就不能证圣道。所以一定要一直什么初禅二禅啊，那唯一的中间禅呢就是未道地定，他还有这个力量。那么这样做呢就是修慧啊，在禅定当中就是修慧。他做什么呢？还是做什么思维筹量观察，来观察，哎，周遍寻思，周遍观察，下面会讲到，哎，周遍寻思，周遍视察，这个什么呢，这个法的意义，还是在做这个活动。然后呢你因为在禅定的力量，你这样思维观察呢，它就能够引发你的无漏的智慧，就能引发你的无漏智，这个时候就进入圣位见道了。所以呢你说这四种道理呢，它其实是通文思修慧，我们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做这个什么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好，我们上次讲的随相行，随寻思行，随视察行，好，都是在做这件事情。学习佛法就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先把智慧成就，你都能够掌握佛法的精要，佛法的义理了，哎，今天不是有讲到吗？你都能够在正成道理里头，你都能够什么掌握了，诸法都是无常的，都是众缘所生的，都是苦空无我的，这些道理你都能掌握住它的精要了，而且很熟练了，哎，观察什么？就是观察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嘛，对吧？这些道理不就是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吗？对，这三个道理就是嘛。所以呢你都能够掌握住以后，你的慢慢慢慢你在读义进初中再去思维观察的时候，你的什么智慧就增进了，智慧力量增进，就到了思所成慧，哎，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智慧又不一样了。但是它的力量呢还不强，然后一定要到修慧，在禅定中做的时候呢，这个力量才会强。要不然我们现在散心观的时候呢，力量是不够强的，多少能够服一点烦恼，但是呢力量不是太强，还不是太好，哎，还不是太好，还不能够停止下来。所以修行这条路是什么？是很长的路，也是很艰苦的路，也是不能停的路。你今天学一学停下来了，然后呢就退下来了，因为你还没有到达什么不退的地位。所以一定要集中精神成就圣道。圣人的智慧是不会退的。不过呢现在虽然学习了多少呢，也在阿赖耶识里熏习了佛法的种子，为以后解脱做道种，这也是好事情。对于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来讲，也不敢要求太多，也不敢要求太多，就是大家能够多花点时间学习佛法，思维佛法就好了。那我上次讲到说有 圣缘有劣缘，好，也不是讲说劣缘不重要，而是说在各位现在有限的时间之内，那你又很幸运的又碰到了现在有佛法可以学，那你做一个抉择是说把时间投在圣缘上面是比较好。但是如果你有机缘，你的时间比较多，比如说你出家了，你也不能放掉劣缘了。出家人，你看看劣缘，不就是出家人在做的事情吗？啊，自他圆满，善法欲，善法欲就是要求要出家嘛，对不对？正出家就是你出家了，去受了具足大戒嘛，戒跟律仪，你有受了大戒以后，你有戒的律仪来控制你，那你随时要注意你六根对境的状态和跟律仪嘛，对不对？食之量，你吃饭要注意，不要吃太多，你吃的食物要注意。不要影响你什么你修行嘛。教务于前，不要多睡觉，哎，睡觉之后要保持清净心嘛，要有光明嘛，哎，然后呢十之量教务于节，正之而住，乐远离，哎，时时保持正之而住，把这件心念调好，这个是修止的前方便嘛。正之而住是什么？修止的前方便。乐远离是修止修观的前方便嘛。不要共相杂住，因为杂住就要谈东西、谈事情了，对不对？啊，我今天看一些不如理作意的事情，我一跟你聊，那你也不如理作意了嘛。对，所以我们不要说杂住，平常少少往来嘛，大家多在法上用功。我们在法云寺的时候，师父就讲过了，因为我从这边走过去，你从那边走过来，不用打招呼。干嘛打招呼？天天见面打什么招呼？有什么礼貌不礼貌？浪费时间嘛。你应该是什么？专心注意你的什么心在做什么？你应该在四位佛法，你应该是在正知而住啊，不是在前面说，哎，师父来了，赶快打个招呼，没这回事情。所以我们在上面，我们的修行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打招呼啊，所以要乐远离啊。那后面要做的是什么？清净诸盖嘛，就是什么修止了，五盖要消灭掉嘛，然后三摩地你要得到什么禅定嘛。所以这些是劣缘，但是呢它也是很重要。但是现在比现在对各位来讲，对我们来讲，那么碰到佛法能够学习佛法是最重要，因为这些东西外道也有啊，是共外道，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佛法它提供的道理是不共外道的，那么这个要学。但是也今天也讲到了，中国佛教里头很多已经不是佛教的东西掺在里头。那你花了很多时间，把时间都花在不是佛教的东西，不是很可惜吗？对不对？做了很多事情，以为做功德了，结果没有功德啊！不但没有功德，造的是生死业啊！那造的是生死业啊，对不对？我们去超度，实在忍不住，非还是讲一讲。我们去超度，我们哪有力量超度呢？第二个，超度有没有违背自作自受这个缘起法的道理、因果的道理呢？对，如果超度这么有效，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不来超度一下呢？对不对？要我们带个五佛观上去做超度的法会，释迦牟尼佛来超度最快嘛，他力量最大嘛，是不是？超度。那我再讲，如果你们下面学到了害为正法论卷六不如理作意啊，还是卷七害为正法论，他就讲到一个事情了。我们为什么有的宗教他要去祭祀啊，用什么猪啊狗啊牛啊去祭祀啊，他的道理是说，经过祭祀以后，这些被杀的来祭祀的众生呢，跟这个来做祭祀的法会的众生呢，跟来参加随喜的人呢，都因为这个圣缘呢，来做这个法会呢，而能够升天。OK， 他的道理是这样。好，那么弥勒菩萨就在里头就问了，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请问你，你爱不爱你的父母？你爱不爱你的子女？爱。好，那你是不是应该做这个法会的时候，把你父母把你子女杀掉来祭天，这个时候他们就能够升天了？你会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你不会。 那如果祭司有这么好的功德的话，杀了他去把他祭天，他就能升天的话，我们应该把我们父母把我们子女全部杀掉，我们还应该自杀去什么升天？那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那同样超度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这么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子女的话，经过这些法师做超度，他就能够升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应该把我们父母子女赶快杀掉，然后请法师给他超度啊，何必留在这边多辛苦啊，每天还来听，每个礼两个礼拜来强迫听我一次课，不是很辛苦吗？对不对？赶快杀掉嘛，然后什么超度一下他就升极乐世界了嘛。所以这不是佛法的东西，这是民间的习俗，然后融摄在佛法里头。可是我们不能多说什么，因为什么善良风俗嘛，是不是？我们不能破世间法嘛。第二个，别人还是要吃饭，我们不能打破别人的饭碗。我都叫各位不要去超度了，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但是你要想想看嘛，你们超度的钱到哪里去了？今天不是有新闻吗？是不是？那不是很悲哀的事情吗？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是什么？要简别，要抉择，知道什么是佛法，什么不是佛法，然后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对吧？你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因果？你造作了吗？私心所造作了吗？你造作下去有没有因果？有因果啊。什么因果？生死因果嘛。对不对？所以从这方面各方面的分析来讲的时候，要了解，当你学了佛法以后才会有智慧，诸智者有道理义，你才知道佛告诉我们真正要学习的是什么，是缘起法，是无我，是苦，是空，而不是要我们做一些这些事情。但是呢，有时候利用方便啊，提倡善良风俗，让各位有机会啊，能够呢去利用拜忏的关系去学一些佛法也是好的。第二个来讲，现在这个时代跟古代已经不一样了。古代的时候经书很难拿到，因为印刷术不发达，啊，印了一些大藏经放到藏经楼上，你要去看，你小老百姓要去看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经书不容易得到，不容易什么闻法。那么怎么办呢？那么就是办法会，在法会当中大家来拜忏。那你拜忏，因为来的人多，各种的大家的程度不一样呢，所以呢大家都要得到利益，所以在忏本上面就会写出有各种不同层次的法在上面，有的很多讲的因果，对不对？他就会讲到一些小乘法，一些做人的道理啊，一些大乘法都会讲到一些。哎，这个时候你去学习呢，大家都有文法，都会得到一些利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印刷术很发达，现在是经书印很多，但是没人看，不是吗？对不对？现在要得到经书太容易了。第二个来讲，古代人什么文盲多，不是每个人都能受教育的，但是现在教育发达，大家都有教育程度，都有教育程度，都能看得懂，可以学习，具备了这些什么条件，所以现在文法如理思维是什么？是最方便的。我们现在这些条件远远胜于什么古人，所以在这个时代不能再提倡什么三藏十二部留给他人修了。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要学习三藏十二部的时代，不能只靠一句佛号了。在那个时代是可以，因为大家见不到什么经书嘛，大家教育程度低嘛，所以一句佛号是可以。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时代大家的根基已经不是那个时代。再说三藏十二部留给他人修，就是谤佛谤法谤僧，已经时代不一样，要改变。所以我们现在要学习。阿弥陀佛，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各位。